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要重视幽门螺旋杆菌对人的伤害。幽门螺旋杆菌呢是目前人类感染率最高的慢性感染之一，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也证明幽门螺旋杆菌是胃、十二指肠啊、溃疡、慢性胃窦炎、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组织淋巴组织淋巴瘤啊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呢，与胃的恶性肿瘤也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第一个被发现可能引起人类肿瘤的细菌，所以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的啊致瘤因子。幽门螺旋杆菌有一些特点，第一个呢，它的传染力是很强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力很强，它可以通过手啊、不清洁的食物、不清洁的餐具、粪便等等途径进行传播。据调查呢，它的传染率在我们国家高达50%，也就是说呢，有一半的中国人正处于感染状态。当然呢，感染以后的症状有的轻有的重，多数人可能还没有什么察觉。如果你经常有胃部不适了，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啊，需要及时的诊断治疗，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必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饮食卫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运动能力呢是比较强的。我们胃呢实际上就像一个上下啊有口的一个皮囊，上面有个口，下面有个口，上面这个口呢连接的食道，我们叫贲门啊，实际上叫有这个正门的意思，因为食物呢从食道通过贲门到了胃。连接着十二指肠的下口呢就叫做幽门啊，幽门也有一个后门的意思啊，就是前门后门。我们人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进到胃里边总是从上往下走的，也就是从上往下来填充的，所以呢在下段幽门部食物残留的量和时间都是最多的，这样呢就给细菌的滋生啊繁殖提供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胃部呢储存食物，但是呢也会排空食物，如果感染者饿了好几天，那这个菌呢会不会也就从胃里边排出掉了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长着很多这个鞭毛，运动能力特别强，它可以通过自身分泌的粘液素等等手段牢牢的与这胃壁的上皮细胞连接在一起，这就避免了啊它可能随着食物一起被这个胃呢排出去了。幽门螺旋杆菌呢还会分泌一种酶，就是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可以保护幽门螺旋杆菌不容易受到我们体内的啊免疫细胞，就是细胞警察啊中性离细胞的杀伤。第三个特点呢，它抗胃酸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呢，胃里边有一个最强力的杀菌剂，就是胃酸。那么这个细菌呢成天泡在强酸里边，但是为什么没有被这胃酸杀掉呢？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本身它的适应酸性环境能力比较强，对于强酸有一定耐受性，再一个呢它富含有尿素酶啊， 可以呢水解食物的蛋白质代谢产物，你像尿素啊，产生氨啊，就是我们熟悉的呈碱性的氨水，从而呢在菌体周围形成了一个氨云保护层啊，周围有个云一样的来保护着它，这样呢就是以酸碱中和的方式来抵抗了胃酸的杀灭作用。幽门螺旋杆菌呢，它之所以对人体造成了危害，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多种毒理因素啊，你像鞭毛、粘附因子、脂多糖、尿素酶啊、空泡细胞毒素以及细胞毒素相关蛋白，尤其是后者两种，你像空泡细菌毒素以及这个细胞毒素这相关的酶，这两种它的危害是最大的。你长期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就会造成慢性活动性的胃炎，并导致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发生异性增生或者恶性肿瘤的机会呢也增多了。感染时的年龄越小，那么以后发生的可能性啊也就越大。早期的患者 80% 没有症状，少数患者即使有症状也是一些非特异性的表现啊，你像不想吃饭呀、早饱啊、腹部不适啊等等的，极容易呢被我们所忽视，或者当作一般的消化性溃疡或者其他胃肠道的疾病啊，被人们忽视了。要想早期发现有胃部症状或有家族史的人，我们应该尽早进行胃部的检查。当然呢，胃部检查方法我们首选还是胃镜了，因为他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可以通过胃镜直接观察到胃黏膜的细微改变，对怀疑有这个恶性肿瘤的地方还可以直接通过胃镜取一些组织标本进行病理检查。因此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生率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防治慢性活动性恶性肿瘤的一个可靠的措施，就是预防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预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预防肠道传染病是一样的，我们要把住病从口入关啊，只要做到我们饭前饭后洗手，尽量吃高温加热的熟食，喝开水啊，生吃这些水果蔬菜呢一定要洗净，尽量的减少聚餐，就能呢有效的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幽门螺旋杆菌呢，我们上面讲到了，它有几个特点啊，也就是传染力强、运动能力强、抵抗胃酸的能力很强，因此呢，很难杀灭，而且呢，对消化道器官，尤其是我们的胃，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当然大家都在服药。我们建议在服药同时，可以经常呢服用灵芝。灵芝呢，我们认为自古以来呢都认为是仙草瑞草，能补人的五脏之气啊。尤其里边说到补中，使脾胃的功能增强，代谢能力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增强，能减轻啊幽门螺旋杆菌对我们胃的伤害。灵芝里边呢，通过现代医学检验，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你像灵芝多糖，它可以促使免疫细胞的合成，使得免疫细胞啊数量增多，活力增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作用，来杀灭细菌病毒啊，杀灭幽门螺旋杆菌。长期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长期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再就是胃溃疡呀、十二指溃疡啊，时间长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脾胃功能的减退、运化功能降低， 这样会影响我们营养吸收，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免疫功能就会低下了。灵芝本身呢，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啊，不但能发挥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的功能，而且呢还能发挥免疫的防御功能啊，也可以发挥免疫的监视稳定功能，及时的清除病死的细胞啊，食物的残渣啊，你要毒性啊，再就是这个免疫细胞和细菌战斗的残核等等的，这些东西清除掉以后呢，使我们体内呢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啊，内环境稳定，从整体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在提高免疫力基础上来杀菌，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发挥监视啊，监视这个癌细胞啊，避免一些恶性肿瘤疾病的发生。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因为这个西药呢，也会经常我们也用一些西药。西药一般的我们都采取这个三联四联啊疗法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但是疗效呢也不太稳定啊，有些人可能好一些，有些人呢不太好，而且呢在杀菌同时，这些药物呢可能杀伤我们的正常细胞，而且呢对胃黏膜也有一定的损伤啊，所以只能啊只有呢我们经常服用灵芝来扶正固本，扶正去血，实际上呢这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脾胃呢是我们的后天资本，气血生化资源，脾胃有病了，营养吸收不好了，那么会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那么脏腑的功能失衡啊，不平衡了，那么疾病就会重生。灵芝呢能促进我们胃黏膜微循环的改善，因为胃黏膜微循环的改善啊，可以使得营养氧气充分到达，免疫细胞到达啊，使得局部的循环得到改善，那么局部的炎症啊、水肿啊、渗出啊能及时消退，就是有助于慢性炎症的改善，而且呢它可以促使我们胃蠕动正常，消化液分泌正常，这样呢人体的营养吸收也会正常啊，各个脏器营养得到补充了啊，我们的功能正常了，也就是说免疫力提高了啊，我们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增强，就能抵抗各种细菌病毒，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灵芝呢它不同于一般的药物，我们说灵芝本身它是全面调节的啊，它可以呢入人的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之气，灵芝呢就中医辩证看，灵芝可以入五脏，补益全身五脏之气，无论是这个心肺肝脾肾虚弱了，我们都可以服用的啊，就是不但是胃上有病，如果你其他脏腑有病都可以服用，而且呢它通过相生相克，使我们脏腑的功能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当然现在医学研究也证实，灵芝里边的药成分非常多，有效的成分你像包括灵芝多糖呀、灵多糖啊、三铁类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等等的啊，它可以呢预防一些症状疾病的发生，而且呢它主要是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具有这个全面的扶正固本、增强免疫的功能，提高我们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而且呢灵芝呢它入五脏以后呢，就是构成在我们身体构成了一个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微妙小环境，进入人体以后呢，催动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大脏器的循环代谢，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平衡整体，所以呢胃部有病了，幽门螺旋感染了，胃部功能减弱了，只要其他脏腑功能正常，那么对于这个胃的功能增强，消灭幽门螺旋杆菌也有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